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可怜的金鳄斗罗此时已经直接被轰回了人形。马红俊受到重创，虽然凄惨，但比起他来还算是好的。这位二供奉此时的狼狈，恐怕他一生都没有经历过。整个人的身体都嵌入了城墙的岩石中，那些破碎的都是他金鳄真身的鳞片，也就相当于是他自身的血肉。身上多处血肉模糊，口中更是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只能是大口地喘息着。要知道，幽冥白虎那神级的一击全部倾泻在他身上，他怎么能好受得了？金鳄斗罗本身就超过了百岁高龄，承受这样的攻击，虽然不能说直接失去了战斗能力，但那一身强横的实力也去了七成以上，想要恢复过来，甚至比当初重伤的比比东还难。 岁月不饶人呐，万万没想到，我身为战场上的指挥者，竟然一上来就被对方重创致死，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却只是一名封号斗罗受到重创而已。 金鳄斗罗心中的郁闷比他的伤势更让他痛苦。毫无疑问，史莱克六怪的斩首行动是极为成功的。更让金鳄斗罗瞪大了眼睛的是，那分明已经被他重创甚至打回人形的胖子，在半空之中竟然又变回了武魂真身，而且目测他的实力似乎没有损伤几分，竟然又从空中扑了下来。 这怎么可能？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不要忘记，史莱克七怪是双辅助，除了天下第一辅助魂师之外，他们还拥有一位天下第一食物系魂师。水晶毛虫肠虽然制作困难，但史莱克六怪每个人都配备了一根在身。马红俊是受了重创，但这水晶毛虫肠的效果却实在强悍，是奥斯卡吃下坚挺金苍蝇后特制而成。瞬间治疗伤势，马红俊的魂力消耗又不算太多，伤势这一恢复自然看上去是没什么大碍了。不过史莱克六怪攻上嘉陵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毕竟武魂帝国强大的魂师数量太多。奥斯卡虽然有宁荣荣的增幅，但他可没有幽冥白虎这样的强悍技能辅助，直接就被轰下了城头，还受了点伤。小五那边，他九个分身有四个直接被轰碎，另外五个成功登上了城头，化为五道红色身影，各自找上了一名魂斗罗。面对封号斗罗，也许不能一击制胜，但面对等级远低于自己的魂斗罗，小五的武魂真身就展现出了恐怖的实力。只见五团红光同时爆发，直接冲入空中，五个爆杀八段摔瞬间完成。中了96级小五的爆杀八段摔，就算唐三恐怕都要脱层皮。至于小五的本体，更是毫无悬念来到城头之上。千万不要忘记，小五的两大强悍保命技能瞬间转移和无敌金身，只是一个无敌金身就让他继幽冥白虎之后第二个冲上了嘉陵关。紧接着一连串令人目眩神迷的瞬间转移，四名80级以上的魂斗罗已经被他扭断了脖子。依旧是柔技，但此时小五的柔技已是截然不同，他的身体周围发散着一层虚幻的光芒，出手时只是这与他本体相似的虚影出击，就能够轻松完成柔技，而且还是封号斗罗级别的柔技。小五的表现顿时引起了武魂帝国强者们的注意，三供奉身形一闪，已经朝着他扑了过来，自然是不能让小五全力施展的。一名超过95级的强者冲入一群魂斗罗之间，与虎入羊群没什么区别。一丝淡淡的微笑从小五脸上流露出来，一个瞬间转移，快速后退，同时一点红光从他手中飘飞而出，朝着那些武魂帝国高等魂师的身后落去。 小心！ 曾经见过同样情况的一位武魂帝国封号斗罗，几乎是用嘶哑的声音狂吼出声，那点红色曾经带来的恐怖实在是太具震撼性了。那一次，数十名魂圣以上的强者被他瞬间秒杀。没错，从小五手中甩出的正是神将楼高所制作的三枚佛怒唐莲中的第二枚。 但是小五的行动还没结束，他的一只手甩出了佛怒唐莲，另一只手手腕翻转，一个精巧的圆筒已经出现在掌握之中。下一刻，灿烂的光芒带着无比绚丽的彩色凭空出现在嘉陵关城头上。无论是在嘉陵关内的武魂帝国将士，还是正在全面冲锋的天斗帝国大军，都看到了奇异的一幕。一片扇形的光芒出现在嘉陵关城头，宛如孔雀开屏一般，煞是好看。只有一个人感觉不出它的美丽，那就是冲向了小五的三供奉。那孔雀开屏一般的绚丽光彩笼罩的正是他。小五在施展出唐门击阔类暗器中威力最恐怖的群攻暗器佛怒唐莲之后，又用出了威力同样恐怖的单体攻击暗器孔雀翎。孔雀翎射出的是各种各样的特制针类暗器。当初在看到图纸时，不论是泰坦还是楼高，这两位神将都吃惊得合不拢嘴。这是孔雀翎第一次在斗罗大陆中展现，它的威力也是第一次释放出来。倒霉的三供奉也成为了他的实验品，各种不同的声音几乎同一时间爆发，哪怕是三供奉这样的实力也不可能在孔雀翎面前闪躲，就算是射出孔雀翎的小五也不禁为之惊叹。恐惧的情绪令三供奉第一时间施展出了自己最强的防御技能来应对，但是孔雀翎的这些特制针类暗器几乎都有着破开护体罡气的效果，穿骨针、雷火针、猎刃针、镇魔针、破甲针、霸王针、幽冥针、断龙针，各种各样的针类暗器形成了完美的组合，刺痛爆鸣不断出现在三供奉身上。也幸亏他顺利地达到了96级，在防御性魂技减弱这些针类暗器攻击威力的同时，坚韧的皮肉成为了最后一道盾牌，尽可能化解着这些攻击。但是剧毒、爆炸等种种破坏性攻击力还是令这位三供奉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全身上下被孔雀翎攻击得鲜血淋漓。而就在这个时候，佛怒唐莲也已经在人群中爆炸了。什么是最强的群攻类暗器？那就是哪怕你知道它的恐怖，在面对它的时候也根本没有闪躲的可能。恐怖的爆炸力带着刺耳的尖啸声，金色的莲花瓣几乎在瞬间就洞穿了超过30名武魂帝国魂斗罗的身体。在佛怒唐莲面前，他们的身体就像是被撕碎的布偶一般，大鹏大鹏的血花勃然绽放。与此同时，虚幻的红色身影已经出现在三供奉背后，一只看似柔嫩的小手已经抓在了三供奉的脖梗上，正是小五。承受了孔雀翎的攻击，三供奉再也没有余力来提防小五的进攻，更何况此时的小五在宁荣荣的增幅下实力已经超过了他。右膝顶上了三供奉的后腰，下一刻这位供奉大人的身体就已经被小五甩了起来。史莱克六怪的其他人根本不用再去看这一角的战场，等级相差无几的情况下被小五的柔技锁定，换了没有成神前的唐三也不会有任何反抗的余地，更何况是已经在孔雀翎下受伤不轻的三供奉，他的结局只有一个，也只会有一个。唐昊等人此时的心情绝对是震惊的，城头上武魂帝国最强的六大供奉竟然被史莱克七怪直接干掉了两个，这不但是一个完美的开端，同时也将影响到整个战局。此时幽冥白虎硬顶上了两名供奉的攻击，从天而降的马红俊缠上了一个，六大供奉的富余人手就只剩下了一个，这还不算小五剩余的五个分身已经缠上了一名非供奉的封号斗罗。史莱克六怪已经将他们能够做的做到了最好，巨大的昊天锤找上了最后一名供奉，那是昊天宗宗主唐啸的昊天锤，只是这一锤就将那名供奉逼迫的快速后退。唐啸出手了，又怎么能少得了昊天斗罗唐昊呢？大须弥锤一圈，硬是圈住了敌方的三名封号斗罗。剑斗罗陈心、古斗罗古荣两人联手也圈住了四名封号斗罗。当然，这还不是天斗帝国的全部实力。奥斯卡与黄金铁三角形成的黄金圣龙最后登陆，他们的目标就是那些80多级的魂斗罗级别强者。一时间，大战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原本应该处于劣势的天斗帝国众人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还占据了几分上风。此时此刻，黑压压的天斗帝国大军已经接近了护城河， 雪崩虽然看不清城头上的战况，但己方强者能够全部登陆城头，足以想见自己这边并未吃亏，至少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 三军将士全体出发。 近一个月的平静，天斗帝国大军驻扎在营地之中并未闲着，有唐门敏堂弟子的实时侦查，嘉陵关要塞有什么变化尽在掌握之中。他们当然知道护城河的情况，因此大军刚一到护城河边，立刻就有四个轻骑兵军团蜂拥上前。每一名轻骑兵的马鞍两侧都各自挂着一个沙袋，里面装满了泥土。一个沙袋大概是30斤，两个就是60斤。作为武魂帝国最重要的要塞，嘉陵关前的护城河自然是很深的。60斤的沙袋扔下去自然不算什么，但是当四个轻骑兵团足足4万人轮流将携带的沙袋抛入护城河内，其作用就立刻显现出来。尽管还不能将整条护城河填平，但填出几条宽阔的道路却是毫无问题的。在歌龙元帅的令旗指挥下，天斗帝国大军分工明确，轻骑兵完成填充之后立刻从两侧撤走，重装步兵开始渡河。此时嘉陵关城头上大部分都是武魂帝国的魂师军团，抛开那些强者对阵的战场不说，由魂师守关固然是固若金汤，但也有一个缺点，魂师的攻击技能都是有一定距离的，哪怕是60、70级的魂师也很难令自己的攻击变远，因此这些魂师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护城河被填充。此时他们的作用甚至还不如普通士兵组成的弓箭手军团，铿锵的金属声在天斗帝国军队中响起，最前方的几个军团缓缓向两侧让开，只有6个重装步兵军团如盾牌一般挡在前面，在他们身后是一个个面容冷峻、手持黑色长匣的特殊战士。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